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不是本心，修法无益。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是习舍。习舍是为破四相，四相为破。习舍就只是人情往来，虽是善事，就怕鹬蚌两相随。其实习舍跟布施是一体两面，可以说是相同的一件事，但差在哪里呢？差在说布施呢跟习舍。布施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要的或不需要的，我们都很愿意的去布施给人家，好，那无所求。那习舍呢，就是我在想学学的是真心不怕假乞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与不要的，包括我们要的，其实我们都愿意来分享给周遭的人，也就是其实这一种就是什么，没有离开布施的相同意义。好，那习舍舍在哪里？真正的佛法，因为我们讲的不是本心修法无益，我们讲的是真正的最上佛身的佛法。所以，中国禅宗祖师说什么？舍近万法，不与万物为法理。那什么叫舍近万法？其实这就是什么？清净金刚光明宝界，也就是六根不攀六尘，不产生六识。根不动尘，清净是寂然，念念不相知。因为古不知今，今不知未来嘛，物物不相道。所以什么是习舍？眼根不攀色尘，不产生眼识。眼根就把色尘舍尽了，也可以称为布施掉了。那布施掉了，举个例子，你今天呢拿一个苹果请别人吃，那别人吃完了以后，那个苹果呢，事实上就没了。那你既然布施给人家东西，说人家的，对你来说就没了。那习舍同样意思，你如果把这个苹果呢舍给你的朋友或有需要的人，给周遭的某一个人，那舍给他以后，对你来说苹果就没了。那同样的在哪里？同样的叫做无分别心，叫无所求心。这样清楚吗？但是在这里要讲"舍"这个字，什么是舍？舍尽万法。那舍尽万法呢，一定要讲到清净金刚光明宝界，一定要讲到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己昧相，也就是无你、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所以它跟布施刚才讲一体两面。那舍尽万法的时候，就是什么？永远的断攀缘心。那以前我们讲过，中小圣讲永远的断攀缘心，就是什么？苦空无我无常来证苦集灭道，也就是证极境涅槃。那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嘛。所以中小圣所谓的断攀缘心，就是证极境涅槃，入昧心定。那大圣讲断攀缘心呢，就是什么？就是舍尽六根尘世，然后不入断昧。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很用心的去仔细分别。分别的就是什么叫舍，叫不攀尘缘。记得哦，根不攀尘缘才是真实的习舍。那你如果又像布施一样，把你身上有的东西，金银财宝，也包括法，也包括无畏，这一种布施舍给你周遭的人，那这一种呢，就是我相人相都在。那真正的舍叫舍尽万法，叫舍尽万法以后呢，如禅师所讲，不与万物为法理。所以这两句话是重点：一，舍尽万法。那舍尽万法就怎样？不起一念心，不起一念心，所以就什么？就没有半分的相分，半分的见分，来耦合成一念的之见。那既然这一念之见不现行，也就是呢，现业意识不留住，这句话记得哦，现业意识不留住，那就没有念念相思延续，就没有前心念、现前的心念与未来的心念，所以过去无生，现前当下即然，未来无终无尽无昧。所以当你能舍尽万法的时候，你住持的是什么？清净金刚光明宝界。所以习舍跟布施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清净金刚光明宝界。 那你如果要知道什么叫做清净金刚冠冕宝戒，师父建议大家赶快去看《大方广圆觉经》。那《大方广圆觉经》的主轴在哪里？它有25个修行的次第与法门，25个法门，好，也就是戒、定、慧所开展出来的25个法门，好，12个圆觉圆通大士，圆觉大士为末法众生请佛开示的12种，还有25种，还有很多种的法门，比如说清净观呢、真空觉相观呢，这些都是很殊胜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一生承办多劫功德，你要切记啊，除了看经、除了听经、除了闻法、除了禅定修行以外，一定要广泛的去涉猎50说法，然后才能一路涅槃门，这样清楚哦。所以一般没讲习舍，其实你如果没有舍尽万法，落在哪里？有作业，有作业，有作业就是有你、有我、有中间的事情。所以习舍跟布施这种其实是一体两面，也都是相同的事情。你只要懂得布施，其实习舍就几乎懂。但布施要从三心四相这边去诠释，也就是正性空法忍，也就是三轮体空。那习舍这边应该是从六根不攀六尘，不产生六事，更不动尘清净事即染，不与万物为法理，心不照镜，对镜无心，那就能舍尽万法。舍尽万法以出离心来讲，就是正寂静涅槃的灭心定。舍尽万法，然后不入灭心，不入断灭空，那这里就是顿证无生法忍。所以空心离相以后，就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你真的能习舍的人，就能再成不染尘。那这种法门你会了，你随便选择一个法门，常养圣胎终此生，一生就能成就多劫功德，这样清楚哦。在里面讲念佛，念佛是为见自性，自性不见，念佛就只是修行功课，虽是善事，就怕净土变疑尘。念佛法门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四种法门，也就是什么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那一般台湾佛寺讲的这种佛七，其实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念或唱诵，然后以梵拜、以鬼庄严坛城。哦，那这一种在台湾所谓的佛七，他一天规定你呢一支香、两支香、十几支香，或者是你一天要念20000句的佛号。那这一种就是让你呢念念弥陀、念念弥陀。那每一念你都在念弥陀的时候，比较容易妄想不生。这在《佛说阿弥陀经》里就是什么一心不乱。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持名呢一心不乱，哦，难道临终放下万缘必得往生净土。但这种持名念佛，在如果你翻开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哦，还有佛说的无量寿佛经里，持名念佛一般都是中下品生偏多。为什么？它比较少了实证的解空的妙智慧，所以也因为少了实证解空妙智慧，一般都要落在中下品生。不过即使只是中下品生，记得哦，去到那里阿弥陀佛的48大愿里有一个愿力，就是只要你去到极乐净土，你就永远的不退转。既然永远的不退转，就不会在轮回世间入父母生身的胞胎身相，这样清楚哦。所以也不容易，也是很殊胜的功德。那净土中第二个法门叫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就是呢，你在坛城坐下来，然后看着佛像念佛，然后把佛像呢观音看在眼里，然后摄受的入于心里安住，这种就叫观相念佛，也是中下品生。那第三种叫观想念佛，也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6种观法。那这16种观法呢，都是高大广博无尽的变法界观，不容易，不容易。哦，不过你随便的 观主轴就好，也就是观想西方三圣跟华藏世界之中的清净大海众菩萨，这样就可以。那观想念佛一般在净土宗的说法是中上品生，可以达到上品生了。那重点在实相念佛，所以明代、宋明明清的祖师都叫你参禅参净土禅，念佛者谁？包括宋朝呢，宋朝宋初的有名延寿智解禅师也都说，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所以实相念佛其实就是禅净双修，禅宗跟净土宗两种法门一起修持。第一个，念佛者谁？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用这两句话开始在心中呢，咬着话头不放。但小心哦，你如果在心中咬着念佛了，都是像这样念：念佛者谁啦？谁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者谁啦？什么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你等同是在背诵字句了，那跟参禅没有瓜葛。参禅要怎么参？如果你有心，你去找中国禅宗呢，景德禅传灯录或者是五灯会员这些自己去入门，1700多则的公案里，一定有法门护持你很契机的人入门。那你问我说，那中国不说，台湾不是有很多的禅宗祖庭吗？都挂着临济宗的名号。中国的临济宗从来不办消灾延寿法会，那台湾挂着临济宗这些禅寺禅堂，有没有大卖牌位、大卖法位、马法位？你自己去想，这个我不方便开口。好，但我只能告诉你，你回想自己去找资料，慧能大师以后五代宗师里办过什么大法会，卖过什么大牌位。今天不是在拆谁的台，今天只是告诉你说什么叫真实禅宗的中风，什么才叫做真实严峻的祖师门庭。所以其实实相念佛对一般的根器一般的众生来讲不容易，这是最上根器的众生的契机法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你自己呢依着禅宗祖师所传承下来的慧命法门，自己住持，自己去用心参禅。那在念佛里，他净土宗具足的就是什么？信、愿、行、证。信就是原信西方有佛号阿弥陀，愿就是发愿临终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然后呢，行就是至少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得到善知识，对你方便善言慰语，护持你随喜忏悔五逆十恶，随喜忏悔五逆十恶，当然包括随喜布施供养这一些啦。随喜哦，那怎么是正？也就是真实临终的时候放下万缘。那放下万缘就刚刚跟讲的洗舍其实是一体的，你临终能放下万缘，难道一念弥陀入于身心，那就能得到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释迦菩萨对你的摄受加持，整个西方三圣与清净大海众菩萨都来接引你，屈身必请，净土必到，莲花当然就含苞。然后呢，上品上圣是一日夜，上品圣是一日夜花开见佛，最上上品圣当然刹那花开见佛，即证无生法忍。所以在净土念佛法门里，最重要四个字而已：信、愿、行、证。但你自己去看净土中的信、愿、行、证里有没有规定你要拜几个法师，要亲近几个善知识，要捐多少钱盖佛寺才算数，要参加过多少场的法会才可以，乃至你要买多大的牌位才如法，都没有这一些。这些都是出家人弄出来的，真实的净土宗历代祖师里，你自己去看14代的祖师之中，除了有名延寿智解禅师第6代祖师，同时是法眼中第3代祖师，有名延寿智解禅师贵为中义王的国师以外， 剩下净土宗的祖师，几乎前几代后几代都是苦修老实念佛，身上没有隔夜的粮食，身上没有金银财宝的储蓄，都是戒德力行为人天典范，都是念佛摄心，念念弥陀，没有杂妄想之间。然后呢，临终自知时日，知道什么时候他化缘将近，然后呢，临终前善意拨去，都可以去换成现金来供养所有的三宝佛法僧与僧团。再来一个人就这样圆寂，然后火化土币，收取舍利，入舍利塔，留为后世弟子的典范。诸位，所以净土宗跟所有八大宗派的祖师，他们住世时活着的时候，德行德性几乎都是人天典范。重点哦，临终前都自知时日。那现在你们自己去看我以前写的粉丝专页，或者是你如果在山头佛寺从林出入，你就看看现在的高僧怎么样，你们自己看，我不想讲啊，因为毕竟是末法变质的佛法了，这样清楚哦。那最上佛圣的念佛法门你一定要会念，这个念字就是什么金心，金心就是现在的念头之见。好，那佛就是自觉觉他觉性清净，所以念佛就是现前这一念之见之心住此在自觉觉他觉性清净的功德，所以现前一念见闻觉知等持自觉觉他觉性清净圆满，那这就是念佛即是见性清净。那既然念佛就是见性自觉觉他觉性清净，所以念佛即是顿破无明见性成佛，成什么佛？成法身大士，这种法身佛，还不是报身佛，也还不是随应化身佛，这样清楚哦。所以真实的最上佛圣里，老实念一句弥陀，那就是见性成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种佛呢，释迦牟尼佛翻成中文叫极昧能人，现前这一念心极昧涅槃。那什么是能人？能随缘应现，随类应化，感应道交，所以才叫做什么？才叫做能人，能感应道交，随缘应现，随类应化成佛的，随类应化生佛，或者是等流生佛，或者是智生慧生佛，或者是持生佛、悲生佛、愿生佛，以无尽的化身来感应道交，随应现，随力应化。所以你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前这一念心住持极昧能忍的法身断德自性觉性圆满的功德。所以同理，你念南无释迦牟尼佛也都是一念即见性成佛，破无明正法身，住持无生法忍，为圆通大士、圆觉大士、法身大士，这就是最上佛圣的功德。那你会问我，那念药师佛呢？药师佛用药来治众生的病，所以我们呢昨天聊过，众生最大的苦、最大的病是什么？最大业障就是无明未破。那什么是真实的药？也就是能彻破无明的妙智慧法药。世间的医药能治众生的病，虽然不一定完全能治，但一般都能治。那出世间的法药专治众生的无明病，所以什么药师佛？药师佛的中文意思就是一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永远彻破众生心中的无明惑，或者众生见尘清净，见性不动，见性圆满，见性成佛。 所以念一句南无药师佛，就是彻破自己与所有众生的无始无明惑、恒河沙数惑、所知障见思惑。所以最上佛圣十相念佛这里都是什么？不以次数为主，不以凡拜为主，不以法会仪轨为主，不以观想观相为主，只在摄心住持般若波罗蜜，以现前一念心圆正智波罗蜜，来如实住持法性清净的极灭功德。这就是十相念佛。所以十相念佛你可以如师父教你这样念：如实自自心即是正菩提。所以在大日经里，譬如遮那佛加持神变功德经里，大日经里，如实自自心即是正菩提。当你如实自自心在念念佛，即是见性，念佛即是彻破无明，念佛即是礼赞法性三昧，念佛你即是三际一如十方一体，念佛即是融成一片，念佛即是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那这种就叫真实的实相念佛。这样清楚哦？那你如果不懂得这种最上佛圣的法门三昧，那你念佛以持名来说能够大业往生，那就是中下品生；以观相来说能大业往生，也是中品中下品生；以观经来讲，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来说，念佛你能放下万缘，真实临终到净土去，那就是中上品生，上品生。那你呢，如果住持在十相念佛，那一念弥陀罪昧恒河沙数劫，那一念弥陀，一念弥陀，念念弥陀，念念等持，一念弥陀即永破无明，见性如入。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后念不变异前念，前念后念皆是等持。所以前流引后流，流性无助，前念等持后念，后念等持前念，念念一如即是念念见性如如佛。所以真实的念佛，你如果真实的懂般若波罗蜜智波罗蜜，一定要如师父教你的：一念弥陀顿超脱脱如来地，圆破无明顿证法身，住持无生法忍。这样清楚哦。所以希望末法时代净土中与大家说的宗派都好，当你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四种法门的功德。那师父在这里强调哦，要不要点灯？随喜功德，随喜。要大灯小灯中灯，随发心清净，不是随你钱多钱少。要不要参加法会？别人参加法会求自身，求家庭家族，你参加法会发大清净高大广博心，求虚空无尽，求法界无边，求众生破无明发菩提心，求诸佛永住世间，永不入涅槃，求如来法身永传承，清净觉相永住世，求如来的法门无量，求众生的发心无尽，都能融成一起，打成一片。别人参加法会求自身心，你参加法会求佛日增慧，法轮常转，正法永住。你当然需要参加法会，你当然可以参加法会，你当然一定要参加法会。讲清楚吗？那重点在这里，要回到刚刚那一句话，那参加法会要大小排位，随喜啦，随喜啦。讲清楚吗？你有钱你就护持三宝，但记得不是护持出家人这种凡夫生，是护持佛宝，还有法宝，还有僧宝。这样懂没？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不用参加法会吗？你见鬼了，你修到哪里了？有人问我说，是那如果以禅宗来讲，那就不用供养布施啊，因为不是三轮体空吗？你又见鬼了，你已证到禅宗祖师门庭下真实的脚跟点地吗？善护持清净不污染，这个善护持就是修正不能无嘛，对不对？ 所以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出发心。我一直强调，你如果是为自己、为家人、为家族，这叫做有作业、有所求心，这是三生受福。它是民俗信仰的相似佛教。我讲清楚了，佛教会变法，就是因为这种观念才变法的、变质的。佛教的变质就在于这种世俗的信仰来到佛教了。所以为什么佛教释迦牟尼佛说现在是末法变质的佛法？因为大卖特卖牌位嘛，因为每个人买牌位都是求自己嘛，求家人、求家族嘛，这样懂吗？但如果你法会照样参加，但你所发心的是永续诸佛法身慧命传承如来清净觉相，你所发心的是佛是真慧法轮常转正法永住，你所发心的是愿三际十法法界六道有情含世悉发清净菩提心生昧心昧，九法界三十地诸道品层层上面一路涅槃门精进菩萨行住持普贤行，那你这一种就是高大广博无尽无量无边的层层三昧普贤行，那你参加法会叫功德无量啊。那你如果不是发这种心，你参加法会是求助生，佛经地藏经很多经都讲三生受福，但只是佛法变质，听懂吗？佛教被这些人污染了啦。那你是污染佛教的人，还是续佛慧命的佛清净法旨呢？在于你发心而已，不在于你的金银财宝与牌位大小。只要你发心是如师父教你这种清净与广大圆满，你就是如来灵山会上受记来世能成佛的清净法旨。但你如果你的师父没有教你这一些，也包括你自己都是买牌位求自己，你真的就是生熟两相欺来污染佛教的，赶快去忏悔啊。好了，今天晚上就讲这两个了，谢谢大家，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个天，阿弥陀佛。